公众号。1月31日，保利剧院，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北京时间21点整， 阳光茶园， 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儿童广播剧《板车女孩》。 小范儿，妈烧了鸡肉，两只鸡腿都给你。 我家小范儿6岁了，来坐爸爸脖子上，一二，哎，鸡大宝， 鸡大宝，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。 儿童广播剧《板车女孩》，总监制赵卫东、庄宝斌，总策划马碧玲、王秋，监制李秀磊、王云松，策划王丽、牛丽，导演邵军、王家仁、珍珍，编剧吕慧、徐然。第一集。 我叫小凤，今年12岁。我还记得我6岁生日，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，爸爸举着我转圈。可是没多久，一切都变了。 别追了啊，快放我回家。 妈妈你回来，妈妈。 小凤哭着追了2里地，摔得浑身是泥。他妈妈连头都没回。哎， 走了好，直到我瘫了，屎啊尿啊都在床上。他伺候我大半年了，早该走。要不？他这辈子也废了。 我说不让你出远门，你非要去打工。那半夜上厕所从楼梯上摔下来，把脖子摔断了吧？工地上赔了5万，好歹把命给救回来了。可是 都瘫了，还要命干啥？钱也花光了。没钱才治了，这个家都让我给毁了，毁了！ 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这是又喝多了吧？啊！哎呦，听这一地空瓶子，你说这一两块钱的便宜酒你就喝，这你说你， 我不喝咋活？喝死了才好。 爸爸，你是不是又想喝酒了？给你吸管，你吸一口。哎呀， 喝酒都要人命，还得用吸管吸，我活着还不如死了。 爸爸， 儿啊，别说啥死不死的啊，妈瞎了，妈就是摸着也能干点家务活，也能照应到你。 我一个瘫子，让一个瞎子老娘伺候，我还有脸活着吗？我整天想着怎么死，上吊，我起不来，喝农药，我动不了，脸上爬个苍蝇我都赶不走，这不跟死人一样吗？啊，让我死吧！ 爸，你别死，妈妈走了，我来当妈妈，妈妈给你翻身，我也给你翻身，妈妈给你做饭，我也给你做饭。 你妈都干不下去，一个小孩子怎么行啊？ 我天天看妈妈伺候你，我会，我现在就给你翻身。妈妈说半天不给你翻身，你后背的肉就会烂掉，我不让爸爸的肉烂掉，我给你翻。 你哪翻得动我呀？ 我手翻不动，我就用头顶，用头顶着你的背。 慢点。 翻过来了。楠楠，你陪爸爸，我去做饭。 别去，别去，我的心肝儿。你还没有灶台高呢。 哎，我给你一块砖，再站上去。不行，不够高。再加一块砖。还是够不着。我再加一块砖头。够着了。我给爸爸做饭，爸爸不能死。 夫人，等等啊，那个奶奶来帮你烧火啊，等等。 烫死了！ 怎么了？ 手被锅烧烫着了。 哎，我可怜的夫人啊，这个家就全靠你，你才6岁。 煮好了，还有青菜，我喂你。 爸不吃，爸不想让你受罪，我饿死算了。 爸，你不吃，我也不吃。 你 饿死，我也饿死，真的。 好， 吃，爸爸吃啊。 嗯，先喝粥。 小芬儿，你手上这水泡刚才烫的，疼吗？ 疼，不疼。爸，你又难受了，想喝酒？我给你拿吸管。 芬儿啊，你干嘛对爸爸这么好？ 我怕你死，只要你不死，你想干啥就干啥。给，喝吧。 爸，对不起你啊，孩子。从今天起，爸不喝了，爸要好好的活下去。 真的啊，太好了太好了。爸，来，那你吃口菜吧。啊，张嘴张嘴。 我吃。 爸，你干嘛吐着 啊？好好吃好吃。 啊，我尝尝。你吃到一坨盐疙瘩。 哎呦，这么晚了，是谁呀？谁来了？ 奶奶，是老支书爷爷。老支书爷爷。 哎，芬儿。 哎呦，老支书啊！哎呦，那个你怎么来了？哎， 大妹子，听说芬儿他妈走了，我们来看看家里有什么要帮忙的。 哎呦， 大妈，吃饭了吗？我蒸了锅馒头，拿过来。 哎呦呦，谢谢啊！那个小份儿啊，刚煮了粥了。 哟，份儿都会做饭了，嘿，真能干！这才几岁呀、啊？ 七岁不到。哎呀，都是我拖累的。 哎，大志啊，事到如今你就别唉声叹气的了啊！不管怎么的，你是男人。上有老下有小，这个家还得靠你顶着。 我这个样子怎么顶啊？ 你呀得有心气儿，有精气神儿，你娘你闺女心里才有依靠啊。哎，这就像你家这房梁，只要能撑着，那房子就不倒。 可我是个废人呢。 哎，大志啊，你不用担心啊，我好歹当过十来年村支书，乡亲们也会给我面子啊。这刚才啊，我们商议了，你家这情况是无保户，也能申请低保。这份儿上村里小学的费用啊，都免了啊。几亩地，大家帮你们种，大夏的粮食够你们吃了。这样的话，基本生活应该能维持。 哎呦，给乡亲们添麻烦了。 大妈，远亲不如近邻，我们也就是搭把手。 是啊，往后这日子，你和小凤要辛苦了。哎，要是有事儿就叫我们。 哎， 真是太谢谢乡亲们了。 是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 谢谢。 做饭了， 妈妈走了，不能再没有爸爸了，爸爸不能死。奶奶说，有爸才有家，可这个家只有我能跑能动，每天清早再不想起来，我也得爬起来。小时候和小伙伴玩过家家，每个家里都有爸爸妈妈，我喜欢当妈妈。可是我妈真的走了，我每天要做好多的事， 我再也不玩过家家了。 爸，我给你洗脸、刮胡子。爸，吃饭，早上吃面条。奶奶，我上学去了，课间休息我回来给爸翻身，放学我去买菜。 你家稻谷收回来了，搁哪儿啊？ 谢谢老支书爷爷，就搁院里晾着。 哎，二牛小福子， 哎， 把稻谷挑到院里，哎，摊地上晾着。 哎，好嘞， 快快快， 好。 哎，小凤啊，你家稻田收成不错，打了2000多斤稻谷呢。 啊，这么多啊，院子都摊满了。 稻谷啊，晾着院里晒2天，这干了就收回家去。 知道了，我给你们烧水喝。 凤儿啊，别麻烦了，家家都忙着晒稻谷呢，我们走了啊。 哎，走了走了。 咋没了？是不是要变天呢？ 啊，院子里晾了稻谷呢。 哎呦，那可不能淋雨，一淋雨稻谷就发霉了。 奶奶，你给爸爸喂饭，我去把稻谷搬进家里来。 哎呀，那么多你怎么搬呢？ 没关系，我用小盆一盆一盆搬进来。 凤儿，累吧，歇会儿。 雨不定什么时候下起来呢，我多搬一点是点。 作业呀，奶奶也帮不了。凤儿啊，那要不要喊邻居帮帮忙啊？ 现在家家都在忙着搬稻谷，哎，不能再麻烦人家了。 小凤儿，歇会儿吧，你从下午搬到晚上了。 已经下小雨点了，还剩大半院子稻谷呢，急死我了。累死我了，腿好重啊，门槛都跨不过去了，眼皮也睁不开了。好困啊，困啊， 小凤儿，累坏了吧？ 妈妈，是你，妈妈。我好想你啊，妈妈，我知道你为啥走了，这个家太难了。 可怜的孩子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妈走了。 醒醒醒醒啊，做梦了吧？ 啊，我睡着了，我怎么在床上？糟了，稻谷还没搬完呢。 搬完了，搬完了，稻谷都搬到家里了，是老支书带人来搬的。 啊，老支书来了， 嗯， 我怎么不知道？ 你呀，太累了，都半夜了，你好久都没动静，你爸急了，让我到院里来找你。我就慢慢地摸呀摸呀，摸到你倒在稻谷堆里睡着了，外面还下着小雨。我奶奶心疼呀，正好老支书带着乡亲们来帮咱家搬稻子， 他让人把你抱到了床上。 啊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 你睡的那个沉呐，叫人搬走了都不知道。 我不是做梦吧？稻谷都搬进家了，我也给搬进家了。 就这样，日子一天一天过去。2015年的春节到了，我长大了12岁，家里家外的活慢慢熟练了。可是，爸爸的情况不太好。 我回来了，我买了凉皮，爸爸吃一碗，我和奶奶吃一碗。 刘凤啊，哪来的钱买�凉皮啊？ 爸给了我3块钱逛庙会，1.5块一碗，正好。 哎呀，那钱给你买发卡头绳的，谁让你买凉皮了？ 你不是说嗓子干吗？凉皮好吃，滑溜溜的，我路上馋得不行，强忍着才没偷吃一口的。 小馋猫，你吃啊。 我先喂你吃。来。爸，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爸。 没事。就是有点不舒服。 哎呀，你发烧了。额头好烫。 这难怪一下午直咳呢。 爸，你没事吧？这样吧，我去找卫生所的牛医生。 别，天太晚了，牛医生家离这儿有3-4里呢。 那万一烧不退咋办啊？ 没事，啊，睡一晚就好。 我去牛医生家，请他来。 哎呀，这好几里地的，黑漆漆的呀！ 我打手电筒。 芬儿， 牛医生，牛医生， 小凤， 牛医生，我爸又发烧了，求求你去看看我爸爸。 啥都别说了，我拿药箱啊，马上走。走吧。 我给你打手电筒照着。 行。小凤啊，这些年了，你一个小丫头伺候你爸爸简直就是个奇迹，可阿姨来不来都是一回事儿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你怕总这样不行，他现在的体质越来越差了，动不动就发烧，光靠我打退烧针不是办法，得去大医院看看。 你是说我爸爸的病能治？ 我治不了，北京那大城市也许能治。 板车女孩第一集，制作人真真、少君、牛力，音乐于祥国，音响效果王静，录音王大文，制作王敏。剧中人小凤由张璐演播，爸爸由张磊演播，奶奶由乔琛演播，嘻哈宝宝由赵震演播，王大爷由芒果演播，老支书由郭正健演播，安医生由叶宝华演播，申老板由张瑶涵演播，牛医生由杨颖演播，铁匠由白马演播，北京阿姨由林兰演播，主持人由杨晨演播，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、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。